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济南风物似江南，留香留意变豪仙。回马泥山再造访，不见伊人见木簪。 楚留香拍着苏蓉蓉的手笑着说，要杀死楚留香啊，可不容易啊。苏蓉蓉展颜一笑，皱起了眉说，你想假扮天风十四郎的会不会就是那杀死天强星宋刚跃入大明湖的人呢？楚留香说，就是他。若是我猜得不错，杀死扎木合、林舅子、左右征、西门谦的固然是他，自神水宫盗去天衣神水的也是他。苏蓉蓉笑着说，他一心要杀死你，一心想阻拦你去见那位人夫人秋灵素，却不想秋灵素什么话都没有说呀，他这岂非多此一举呢？秋灵素，秋灵素还是说了一句至关紧要的话。啊，他说什么了？你仔细的听着，他说你也不必遗憾，先夫缠绵病榻多年突然而死，能见到他最后一面的人并不多。 苏蓉蓉想了想说，怎么了？我听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重要的关键呢。 你仔细想，仔细的想，一定可以想得出来的。 哦，我懂了，我懂了。那人老帮主既然已经缠绵病榻多年，又怎么会是突然而死呢？他们帮中的弟子既然知道帮主病危，就该随时等候在病榻旁才是，又怎么会是能见到他最后一面的人并不多呢？ 楚留香拍掌笑道， 对了， 正是如此。这句话乍听虽然很普通，但是仔细一想，其中的矛盾之处却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位人夫人冰雪聪明，你想她为何会说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呢？苏蓉蓉眼波转动，沉吟说， 怎么，她莫非在暗示你？ 正是如此。 但他有什么话为什么不当面对你说呢？难道那些话他不愿意被南宫翎听见吗？难道南宫翎是？ 这其中的疑窦虽多，但咱们千万不能这么快就做结论，只因为此事关系实在太大，并不如咱们原先所想的那么简单。 苏蓉蓉凝眸瞧着他说，那么此刻想必你还要去任夫人那儿一次了。 非去不可。 苏蓉蓉握住了他的手，柔声说，但是你要想到你此去的危险必定更大了。 他们既然知道秘密的关键是握在任夫人的手上，又怎么会让你单独跟他说话呢？ 我想他们暂时绝对想不到我会再去找任夫人，所以我此行越快越好，越迟那风险就越大。苏蓉蓉说，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在暗算你，阻拦你，但是等到你真的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的时候，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的来对付你了。 要钓大鱼，自然要有大饵。 难道你要把自己做鱼饵？ 楚留香只觉得苏蓉蓉握着自己的那只手已经变得冰凉颤抖，他就用他那双坚定温暖的手把这只手包起来，笑着说，这个饵实在是太大了，再大的鱼他也吞不下去的。你只管放心，现在你乖乖的听话，赶紧回家把我的那瓶酒掉进海里去冻起来，再叫田儿为我准备几只鸡，不出五天我一定回去把它们都吃光。苏蓉蓉瞧着他，那眼光比星光更温柔，他终于嫣然一笑说，是，你当然能回来，这世上有谁能够挡得住你？世界上没有比美丽少女的鼓励和信任更能令人振奋的了。楚留香回到岸上的时候，只觉得精力从未如此的充沛。苏蓉蓉她真是个听话的女孩子，美丽而聪明的女孩子，居然他还听话，这可是男人最大的幸福了。楚留香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这个世界对我实在是没有亏待什么了。只听一个人带着笑接着说，你又何尝亏待过这个世界呢？雨声中，无花已经飘然走过来了，那出尘的风姿，那飘逸的微笑，在星光之下看来如天上的嫡仙。楚留香大笑，我只当这里只有我一个野猫子呀，谁知还有一个。无花笑道，还有两个。楚留香再瞧，一个人蓦然站在风雨亭之上，那一身黑衣在星光下发着亮，却正是黑珍珠。这个奇特的少年不知为了什么竟在那里竟死吃了。无话说，月夜大明湖，独立风雨亭，贫僧以为他是楚兄，正想过去讲话，不想楚兄却已在这里出现了。楚留香微笑着说，啊，如此深夜你居然还有雅兴游湖。无话说，其酒之约贫僧始终不能忘怀，此番正是来寻楚兄见约的呀。 楚留香此刻他哪有下棋喝酒的时间呢？但是他的眼珠子一转，却笑着说， 要下棋啊，要下棋啊，咱们两个人足够了，要喝酒那得要加上南宫灵才有气儿啊。无花笑着说，好啊好啊，哈哈哈，既是如此，你我又何妨做一次深夜敲门的恶客呢？ 楚留香大笑说， 三敲月下门，已可入画了， 哈，那可是 风雅之奇呀、啊，怎可算是恶客呢？你在此稍后，待我去打发了那边像是已睡着了的朋友，就陪你去，如何？楚留香不等无花说话，就已经掠上了风雨亭。只见黑珍珠痴痴地凝望着湖心，那眉间竟似有说不出的忧郁。楚留香笑着说：“只有马才是站着睡觉的，黑兄何苦要学马呢？” 黑珍珠一回头，瞧见了楚留香。 这一瞬间，那眼神似是有无穷的变化，到最后却只是冷冷地说：“阁下若要开玩笑，最好还是找那渔翁。你的眼力倒不错呀。” 黑珍珠仰起了头，不再理楚留香。楚留香说：“ 今夜我已经另有他约了，不能再陪你喝酒了，过两天再说吧。” 楚留香突然说出这句话，黑珍珠听得莫名其妙啊，正想作声，谁知楚留香却已经压低了语声，悄悄地说：“带着你的马在南门外等我，此事事关重要，能否揭开所有的秘密，全在此一举。”黑珍珠愣了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楚留香大笑着转身而去了。 有些人像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没有关系，楚留香自然算是一个，无花是一个，南宫灵也是一个。无花根本用不着敲门，南宫灵他根本就没有睡， 他根本早已经在自斟自饮，就好像是等着他来。 摆好了棋盘，备好了酒菜，南宫灵笑着说：“看来此番我们三个人非要分个胜负不可了，不躺下去谁也不准走，不知楚兄意下如何？” 楚留香说：“你知道我本来就是个不醉无归的酒鬼呀，你为什么不问无花，反来问我呢？” 他一面下棋一面喝酒，那个模样当真是开心之极了，看来就像是用鞭子抽他，那也是赶不走了。无花笑着说：“ 南宫兄不知其中的乐趣，这倒真是一大憾事了。” 南宫灵笑着说：“ 啊，下棋之人苦苦思索，患得患失，又怎比看棋来的逍遥自在呢？”嗯、啊， 无花想说话，突见楚留香一招棋下在左脚上，这招棋下的简直是毫无道理，实在可算是一招臭棋，但是出自楚留香的手，却不得不令人大伤脑筋。无花皱着眉说：“ 古往今来的棋谱，贫僧都已经读遍了，却未见有如此一招啊！这府下的地盘，楚兄难道都不要了吗？” 楚留香大笑：“哈哈，我这招棋那可是妙用无穷啊，你再仔细想想吧。”啊，哈哈哈哈哈 哈，我可要去城西方便方便了。 哎啊，对了，那方便之地在哪里啊？哦，看来还得有劳南宫兄带路了。 南宫灵含笑把他带入了后院。 楚留香像是已经等不及似的，匆匆就钻进去，却自后面的气窗之中一掠而出。那气窗方圆不过尺余，纵是小小的童子也无法出入的。可是楚留香的全身的骨节已能够伸缩自如，他走的正是别人想都想不到的路。直掠出数十丈之外，楚留香方自微笑说：“ 无花呀，无花，我那招棋根本就是臭不可闻呐、啊！你要是想从我那招棋里找出妙处，那简直就是要从鸡蛋里找出骨头。但是我这招棋却妙得很，等你们以为我跌进粪坑的时候，只怕我早已经到了泥山了。南城门外，垂杨处处，济南风物似江南，尤其在这有星月的晚上更显得如此。垂杨阴影下瞧不见人，只能瞧见一双发亮的眸子。楚留香像青烟一般的掠过去，悄声说：“妈的，黑珍珠，说，哎，你鬼鬼祟祟的，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啊？”楚留香说：“若非秘密，我怎会如此的鬼祟？若是秘密，我怎会告诉你？” 你不信任我。我为什么要信任你？我不信任你，为何将如此的宝马我能够借给你用？ 楚留香笑着说：“只有女人才喜欢刺探别人的秘密，只有女人才会用这种手段去要挟别人啊！你怎么也有女人的脾气啊？”黑珍珠愣了愣，黑夜之中虽然瞧不见他的面色，却可以瞧得见他那冷漠的目光就好像起了突然的变化。他终于呼哨一声，马已经奔过来，那脚步轻盈的就像垂柳，几乎就听不见他的蹄声。楚留香笑着说：“ 你就知道，你绝不愿意让别人把你当女人。” 黑珍珠豁然转过了头，然后又回过头说：“ 什么时候把马还给我？我在这里等你。” 楚留香跃上了马说：“你此刻已经没有危险了，你只管放心在这个城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绝不会有人伤你。两天之内我就会把马还给你，假如我还没有死的话。” 黑珍珠冷冷地说：“你死不死没关系，不能伤了我的马。” 话没有说完，楚留香却早已经长啸纵马而去了。这匹马那当真是绝世的千里驹，楚留香纵马奔驰，只觉得两耳风声，道旁的树木一连串的往后就倒下去了。他喜欢这种速度的刺激，但是却并非完全为了这个原因才借马的，只因为他不想把力气花在道路上，他要保留力气做更重要的事。马到泥山的时候，长夜已经过去了。楚留香在山脚下寻了一家妥当的桥户，记下了马，便立刻趁着朝阳上山。朝阳映得那石梁闪闪发光，但是这一次石梁上却再没有阻拦楚留香的人。空山鸟语，一切都是安静的，那优雅的茅舍也安静地浸浴在阳光。柴扉半掩，半支着的窗子里更是悄声息，这一切都瞧不出丝毫的凶兆啊，但是却显得太安静了，静得令楚留香有些不安，来不及敲门就闯进去了。秋灵素果然不见了，那青灰色的蒲团上只留下了一根乌簪，乌簪上还遗留着一绺淡淡的发香。楚留香大声地惊呼道：“任夫人，任夫人，任夫人，你在哪里？”他自然知道这呼唤不会有人回应的，他一面呼唤着，一面已将这小小的三间茅舍全都找了一遍。 茅屋里每样东西都井然有条，毫无丝毫凌乱之态，瞧不出有丝毫挣扎和搏斗的痕迹。那任夫人秋灵素她到哪里去了呢？楚留香立刻就像一只猎犬似的开始四下搜索，她希望任夫人能够留下一些什么，只怕是一些微微的暗示也好啊。但是她搜遍了每一个角落，却搜不出片纸之字，更寻不出丝毫的异状。那被褥整齐地叠在床上，那衣服整齐地叠在衣橱里，那梳妆台上有三只洗得干干净净的梳子，那碗柜里有几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瓷碗，每一样东西都在平时应在的位置上，有条有理，毫无丝毫的错乱呢。楚留香简直从未见到过这么有条理的地方啊。假如这个地方看来有什么不对的话，那就是一切实在是太有条有理了，就好像是故意摆来给人家瞧的。楚留香沉思着走出去，目光忽然又落在了那个乌木的发簪上。这个蒲团既是任夫人常坐的地方，蒲团上有她的发簪也不能算是十分奇怪，所以楚留香本没有留意。但是现在他已经发觉了这个屋子出奇的有条理，这个发簪看来就是分外的扎眼了。这个屋子里既然每一样东西都放在妥当最合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发簪也应该放在梳妆台上才是，而此刻怎么会在这蒲团之上呢？楚留香用两根手指轻轻地将这发簪捏起来，忽然发觉这发簪的针头正指着后面的一道小门，这个小门此刻是关着的。楚留香掠过去，又发现这个门竟被人从外面给拴起来了。楚留香的目光之中立刻闪出了喜色，他毫不迟疑踢开门窜出去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两招惊破白玉魔，悬崖之畔悲痛说，丐帮阴谋多险恶，夫人降术恍如昨。 后山更是荒凉，楚留香就像是一只狸猫，在荒草荆棘间窜行着。他忽然瞧见左面的荆棘上挂着几条破碎的黑布，这条布那正像是任夫人的衣服上撕下来的。楚留香左转右转，畸形。忽然他听到了一阵狞笑，一个人哈哈地笑着说： 你既不肯让我沾你一根手指头，我都依了你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跳下去？ 这宁恶的笑声竟是那武林恶丐白玉魔发出来的。接着又听到了任夫人的语声说： 我反正已经必死无疑，你何苦还如此着急呢？ 楚留香悄悄地走过去，只见任夫人俏生生的身子就站在前面悬崖的边缘，山风震衣，她随时都可能跌下去的。她的面上仍然蒙着那层黑纱，手里却抱着任老帮主的骨灰瓶子。 白玉魔狞笑着站在她身后四尺之外，掌中的兵刃却换了个沉重霸道的狼牙棒。只有白玉魔一个人， 楚留香却不禁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他听见秋灵诉说： 生命如此可贵，能多活一刻总是好的。 白玉魔的牙齿咬得吱吱地响，他说： 我为了要找任老头子报仇，已经等了20年了。我纵不能亲手杀死他，瞧他化骨扬灰，现在能够逼死你，也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了。 秋灵素说： 我知道你要来找我报仇的，但是你却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呢？ 你以为这个地方很秘密吗？ 这个地方的确很秘密。 哈哈，如此秘密的地方， 可是谁将你带来的呢？那个人总归知道你住在这里吧？ 秋灵素默然了半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明白了，我早就该想到，他迟早都不会放过我的。 话讲完了没有？还等什么？秋灵素说： 你既然已经等了20年，又何必在乎多等这一刻呢？ 白玉魔目光闪动，狞笑着说： 怎么， 你莫非还在等人来救你啊？ 岂非在做梦啊？ 秋灵素抬起了头，他似乎瞧了瞧天色，悠悠地说， 到了现在，只怕的确不会有人来救我了。是啊，死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他紧抱着那个骨灰瓶，就要纵身跃下。楚留香突然一跃而出，大喝道： 白羽魔， 我从来不杀人，但是只要你的手一动，我就宰了你。 白玉魔的狼牙棒已经举起来了，却已经惊得呆住。楚留香再也不给他思索的时间，喝声中人已经掠过去，将秋灵素远远的就拉开了万丈悬崖。 白玉魔这才回过神来，怒喝道： 哎， 姓楚的，你为何要多管闲事啊？ 那沉重的狼牙棒夹带着劲风，已向楚留香和秋灵素就扫过来了。 这狼牙棒本是战场上冲锋陷阵、血战于千军万马之中所使的兵刃，其力之强，其势之猛，那绝非江湖豪杰所用的任何兵刃所能比拟的。白玉魔他竟是天生的神力，竟能将如此沉重的兵刃运用得得心应手。 谁知楚留香非但全部闪避，反而迎上去了。他方才伸手一拉开，已发觉这人夫人秋灵素的身上竟然是全无丝毫的武功。他自然不能够让夫人受着伤害，所以他只有冒险了。只见他身形一曲一扭，已冲入狼牙棒如狼牙交错的光影之中，突然出手，在白玉魔的肘上就这么一拖。 白玉魔横击而出的手臂此刻不由自主地向上挥出去了，楚留香的手掌已经到了他的肋下，轻轻地又是这么一切。白玉魔只觉得半边身子一麻，狼牙棒脱手飞出，呼的一声响，就直冲入了云霄，山巅之间的云都被给击碎了。楚留香这一拖一切，说来虽然平淡无奇，但当时他所冒的危险之大，所用的手法之奇，真是谁也只说不出啊。白玉魔也想不到自己的兵刃在一招间便已经脱手了，他闯荡江湖数十年，几曾遇到这样的事啊，竟不觉得呆住了。只见楚留香站在他的面前，微微地笑着说：哼，还不走？他竟不趁机出手进击，而轻轻易易地就放过了白玉魔。白玉魔更是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但是他自己心狠手辣，自然也就梦想不到别人竟会如此的宽大为怀。一时之间他不知是惊是喜，他痴痴地说： 怎么你难道？ 楚留香淡淡地说：你只要时常去想想自己怎么会没有死，那就该知道以后如何做人了。 白玉魔再也不说话，扭头直奔了出去。这个时候，那悬崖下才遥遥地传来噗一声响，狼牙棒落下去了。楚留香转过了身子，向秋灵素微微的一笑说： 在下是否来迟了？ 秋灵素说： 但你终究还是来了，终究还是没有令我失望。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聪明人，想必能够听懂我的话的。那么你势必要回来，所以这白玉魔寻找我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地稳住他，慢慢地走来这里。他听我要来此跳崖，也就未曾出手了。楚留香微笑着说：若非夫人的凤仪，又怎能令嗜杀成性的白玉魔就不敢沾夫人一指呢？若非夫人的落簪，在下又怎会寻到这里呢？两个人那都是绝世聪明的人，竟恰巧就遇在了一起。楚留香似乎笑了笑，淡淡地说：你要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事，那并非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性命。但是我若不将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却未免死得太可惜了。夫人心里的秘密，现在可以说了吗？唉，现在若还是不说，只怕永远也没有说的时候了。但是这个事千头万绪，却叫我从何说起呢？ 楚留香想也不想立刻说：信自然要从那四封信说起。扎木合、左右征、灵鹫子、西门谦所说到的信，不知是否为夫人所写呀？ 是我害了他们。 那么夫人为何要写这四封信呢？那么夫人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呢？秋灵素黯然说： 你可听说过汉献帝衣带诏的故事？他身为皇帝，却如同傀儡，非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而且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全了。 难道人老帮主他？ 哎，这三年以来，仁慈的处境也正和那可怜的皇帝一样啊。明虽为丐帮的帮主，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受制于人呢。 受制于谁？ 南宫凛。 楚留香跌足道： 果然是他。他本是一个孤儿，是仁慈从小将他带大的，传授给他一身的武功。他也实在是聪明，无论仁慈教他什么，他一学就会，而且见有青出于蓝之势。 楚留香说：但是以仁老帮主的那一身功夫， 仁慈年纪虽老，功夫却始终没有搁下，身体也素来强健得很。但是近三年来，也不知道怎么，竟突然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不但身子日渐消瘦，而且连手脚都渐渐地瘫痪了，简直就等于是个废人了。 楚留香长叹说： 是啊， 好汉最怕病来磨，他自古都是如此的呀。 但是他这个病却绝非天生的。 什么？夫人的意思难道是 有人下了毒？ 正是。楚留香虽然已明知是谁了，仍忍不住问道：谁？ 只有一个人有下毒的机会，那就是南宫凌。他的真面目没有露出来以前，谁都看得出他可是世上最孝顺的人，不但帮中的艰难事务全都是他一力承担，就连仁慈的起居饮食 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反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本还感激他的孝心，谁知他如此做竟为的是下毒方便呢。楚留香苦笑着说，但是他为了怕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又不敢将人老帮主一下子就毒死。此人的心肠之毒辣，行事之周密，我都看不出来呀。瞧不出他毒辣的，又何止你一个人呢？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迟了。仁慈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无论做什么事，只有听命于他了。非但不敢说识破了他的毒计，还得瞧他的脸色，极力地敷衍着他，甚至要巴结着他。说到这里，他那平静而优雅的语声已经颤抖起来，那一段含辛忍辱的日子，那想必是充满了心酸的血泪呀。楚留香只听得是义愤填膺啊，他怒道：“这样的做法，这丐帮中别的人难道就都不管吗？在别人的面前，他对我和仁慈，但仍然是恭恭敬敬、千依百顺的。谁能瞧得出他那恶毒的真面目呢？到最后的那段日子，我和仁慈已经被他软禁了，没有他的允许，谁也见不着我们。他对外只说仁慈病重，不能被人打扰。谁会不信他的话呢？丐帮弟子人人都希望仁慈早日病好，又有谁会来打扰他呢？楚留香说：“那既然如此，夫人的那四封信又是如何送出去的呢？”“是南宫灵为我送出去的。”“ 什么？ 南宫灵？”“要将信送给西门谦与左右征虽不困难，但灵舅子与扎木合，一个遮居海宇，一个远在沙漠，除了南宫灵能够指挥天下的丐帮弟子将信送出去之外，还有谁能够把信又快又妥地送到他们的手上呢？” 楚留香拍手说：“这就对了。我本来就在奇怪，扎木和灵舅子、西门谦、左右征这四个人住处之远近差异是极大的。你那四封信若是同时送出，西门谦与左右征又同时达到，扎木和与灵舅子那只怕是连信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收到的，但是他们四个人却偏偏像是同时收到的，这岂非怪事呢？”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南宫灵早已经就算好了时间，他算准了扎木合与灵舅子已收到信，在动身之后才将左右征跟西门谦的信送出去，算准了要他们四个人同时到达，而且令他们同时而死。”他想通了这个道理，越来越觉得南宫灵行事之周密实在是令人可怕。邱灵素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哎，自从仁慈得病之后，丐帮中千千万万弟子都已将南宫灵视为帮主的唯一继承人。只要南宫灵一句话，莫说信送到，即使要他们赴汤蹈火，那也都是人人争先恐后的。这力量有其同等闲呢。” 楚留香说：“ 但是南宫灵却又怎么会为夫人去送那四封信呢？”“在这段日子里，南宫灵为了收买人心，支出甚是浩大， 但他为了要在江湖中建立名声，又绝不能去妄取非分之财。 楚留香说，莫非他的主意竟打到夫人的头上了？ 我嫁给仁慈之后，虽已改名换姓，但是他却知道我的底细，这自然也因为仁慈实在太信任他。他的开支日益巨大，几年来罗绝巨穷，有一天竟逼着要我为他想法子，所以我就写了那封信。 楚留香击掌道，不错，夫人的那封信上并未写明究竟是什么困难，而左右征西门谦的金钱又都来得甚意，海南剑派财产也不少，沙漠之王更不必说。南宫灵竟以为夫人写信是为了要为他借钱。 秋灵素说，对，他想利用我，我正也想乘此机会利用他来为我传信，只要能见着他们四个人，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但是南宫灵却又为何改变了主意呢？没有要他们的财，却要了他们的命了。秋灵素叹了一口气说， 这只因为一个人呢，就在信送出后的一天晚上，这个人来了，他和南宫灵密谈了一夜，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